知道为什么时光流走了，而我依然在这儿，我已掉进深深的漩涡。 斗志却抑止，谁人

偏执的少年。 爱可有定理？